啊，由此可知，名号功德不可思议。啊，今天还有人来问我，他过去念普门品，念大悲咒，现在念阿弥陀佛，那些东西可不可以不念，还是要继续念？如果你真搞明白搞清楚了，这一句佛号里头有圆满的大悲咒，有圆满的普门品，你念这句佛号就不要念了，你会很欢喜，会很快乐。如果你心里怀疑，我不念这个，我对不起观音菩萨；我不念地藏经，我对不起地藏菩萨。那怎么办？那就全念吧。个人根性不一样，什么是最正确的？与他根性相应的叫最正确的。所以佛没有定法可说啊，你有这种执着，你就这么念下去啊。但是把所修的功德统统回向往生极乐世界啊，千万不要想升天，不要想升官发财，那就管用啊。每一个人根性不相同啊，佛法是活的，不是死的啊。活学活用啊，什么障碍都没有啊，圆融自在啊。啊，学海贤老和尚，你看看人家多简单，多生死，一生当中一部经也没念过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剃头的时候师父教他，嘱咐他一直念下去，那他过人之处，超过一般凡人的地方，就是老实、听话、正干。所以他很快就成就啊。如果这一生不能成就啊，来生继续搞六道轮回啊。六道轮回非常可怕，如果堕到地狱麻烦大了啊，那真是要几万岁几十万岁才能出得来啊，太难了啊。你真正搞清楚搞明白真害怕，我们还敢造业吗？还敢任性吗？啊，还敢发脾气吗？发脾气伤害别人，别人伤害少，对自己伤害大。我常常讲，三七分，伤害别人三分，伤害自己七分。 累积这些恶业，就是三途果报啊！决定不能做啊，不能忍也要忍呐、啊。为什么？我不想到三恶道去。啊，忍辱就是功德，是好事。啊，越是严重的人，越能吃，功德越大。啊，所以中国人所说的“小不忍则乱大谋”。啊，什么样的伤害？像忍辱先人。被人冤枉，临时处死，一点怨恨都没有。啊，记得提前成佛了。忍辱先人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世。啊，没有成佛，在做菩萨的时候，修忍辱波罗蜜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人家来骂我、侮辱我、羞辱我、找我麻烦，是不是好事？好事。为什么呢？在这个地方修忍辱波罗蜜。如果没有这些事情，到哪里忍什么？啊，所以这个世间人没有善恶啊。啊，你要懂这个道理，害我的人帮助我成就。我不但没有怨恨感恩的啊，不经过他这一关考试，我什么提升不起来。我能够提升上来，完全是他们的帮助。能不感恩吗？啊，他们冒着要堕三途的危险把我提升。所以你才真正明了啊，菩提道上啊，全是恩人的、啊，有正面的，有负面的。啊，能帮助你提升，就是真善知识，那个正面的。正面如果你生起贪念的心，你堕落了。啊，负面的怎么样整理？你不生怨恨，你是往上升了。净缘无好丑啊，好丑都在我们自己的念头。我们的心好，样样都好；我们的心不好，善恶都不好。善的叫我起贪心。啊，恶的叫我去嗔恨，通通叫我往下三途去。啊，所以你要是真觉悟了，真回头了，善的不生贪念，恶的没有嗔恚，全部都帮我提升。这是佛陀教育。这是佛陀真实的教诲啊，你绝不吃亏跟世间一般人讲的不一样，跟世间大圣大贤讲的一样啊。我们在年轻时候没有接受过这些教育，跟人家相争呢，啊，认为竞争是正常的，啊，学佛搞清楚、搞明白之后，才知道竞争是错误的，啊，忍让绝对正确，忍让决定不吃亏。啊，自己在那里累积功德了， 断卧修善积功累德，后面的果报殊胜啊！啊，但是怎么样？不求果报，果报更殊胜啊！求果报决定得到啊，但是会引起执着，会引起贪念。啊，生在我们这个末法时期，所有的法门好，不是不好，你不是这个法门的根基，也就是说你修这个法门不能了生死，不能出三界，你搞了一辈子还是搞生死轮回，你还是凡夫，这个要知道啊。世尊在大集经里头给我们普遍受戒了，只要是学佛的人都有份啊。受的什么戒呢？菩提戒。什么菩提戒呢？只有净土法门，待业往生你才能成就，除这个法门之外都不能成就。为什么？要断烦恼。那我们学了六十多年了，我26岁学佛，再过2年就满70年了。啊，学这么多年，明白了，觉悟了。啊，李老师劝我求净土。啊，当时没有接受，不服啊，心里头羡慕大经大论啊，在他的会上学法华，学楞严，学华严啊，我到85岁才真正觉悟回头。为什么呢？不能了生死，没有把握完成啊，所以放下了，彻底放下了啊，一部经，一部注解，一句阿弥陀佛，其他统统放下了。问我为什么？我去极乐世界要紧，别的都是假的。你们有能力，我佩服你，我向你顶礼，真恭敬你。我自己没有能力啊，我自己很清楚，只有这个法门我会成就啊。我把所有经论统统放下，金刚经上说的法上印时何况非法啊，这我直下承担啊。佛是对我说的，劝我放下啊。极乐世界比华藏世界还要庄严，华藏世界的核心我们不搞清楚，不搞明白，对于极乐世界那种热情生不起来啊。 这个热情就是强烈的欲望，我就想到极乐世界去。啊，对极乐世界的信愿行，啊，这一桩事情是非常难得培养出来的。啊，对极乐世界向往的情操。怎么办？现在有了，以前你问我，我想不出方法。啊，自从印智法师把他师父的光碟送来给我看，我一看就明白了。啊，海贤老和尚往生这一片光碟，我看完了之后，我告诉大家，这一片光碟是海贤老和尚一生四季都记载在其中。这是我们现在所学的无量寿经的总结。无量寿经上所说的一切性相离世因果都在这一片观点当中。如果有人将这一片观点看一千遍，用一年的时间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一天看三遍，一天念一万声佛号，一年不中断，你那种对西方极乐世界热念的心情就升起来了。啊，真相信的，真愿生的，一点折扣都没有了。换一句话，对现前身心世界你放得下了。身心世界一放下，你随时可以往生。要真干呢，我要求一天看三遍。有同学告诉我，他一天看五遍。啊，这是什么人呢？急着求往生、急着成佛道的人。啊，经要不要听？可以听，有足够的时间给你听经。啊，听经是什么？跟海贤老和尚光碟做对比，你才知道这个老和尚了不起。啊，为我们实现在这种环境之下，啊，依照他的方法修学是最安全的。没有人嫉妒，没有人障碍。啊，平平安安度过这一生。啊，为我们做出最佳榜样。往后世尊末法九千年，依照这个修行，没有一个不往生，没有一个不成佛的。佛菩萨无尽的慈悲也， 他是奉佛命的，做榜样给我们看的。啊，真正离开六道轮回，要圆熟。圆怎么熟？肯放下，能看破，知道这一切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只有这一句佛号是真的。啊，除这一句佛号之外，全是假的，经书也是假的，佛法也是假的。所以佛劝我们，法上应舍，那个法就是佛法。佛法不能贪念，啊，贪念错了，佛法不能执着，啊，《金刚经》上把佛法比作过渡的小船，这是工具，达到彼岸了就要舍掉，你要不肯舍，你上不了岸。你要上岸，一定把船卸掉。那佛法是帮助你了生死出三界的工具，千万不要贪着，啊，千万不要去分别，啊，它不是真的。啊，连佛法都能学，何况其这个人很快能成无上道，他真的明白了，真的觉悟了。那么你就晓得，执着佛法的人他在迷，他没有悟。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世界，我们常常遇到。最重要的回光返照，我自己有没有这个毛病，有赶快放下。啊，什么都是假的，佛在金刚经上告诉我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。这像速度之快，它就像露水，像闪电一样，一下就过去了。劝人，对人对事对物都不要认真。啊，认真就造业。造业就感得不如意的果报，假的何必认真呢？那何必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呢？啊，我们要相信一句话：决定害不了别人。我常说，你动了一个害人的心，对方伤害了三分，自己呢七分，自己七分的账到什么时候算？死了以后就明白了，三途苦报。佛的话是真的，圣贤的教诲是真的，叫我们要原谅别人呢。原谅就是修福啊，积自己的福德。那不能原谅自己的福就没有了。所以，不善的事情遇到了，你看看。你会处理修复，不会处理造罪。 人为什么不修复？啊，海贤老和尚那个报告里头有一桩事情，啊，收电费的一个年轻人，老和尚看到单子，啊，单子上问他要的钱，老和尚不认识字，啊，这一问要这么多，他就问为什么这个月的电费跟上个月比多了这么多？啊，这个年轻人打他娘耳光，老和尚赶快把钱付给他。啊，这个年轻人走了，旁边看的人很生气，不服，要把他找回来给他问题。老和尚算了，出家人要修忍辱波罗蜜。啊，打我算是替我搔痒，吐我一年吐沫，等于给我洗脸，一丝毫怨恨都没有，息事宁人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福报，这是福报。啊，打他的人自己造罪业，如果有怨恨心的话，就错了。为什么？赶来的时候冤冤相报，这个事情麻烦了。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什么都是假的，那你何必计较？啊，点点滴滴都是积功累德。原谅别人，啊，不要跟人计较，吃亏是福，这一句话是真的，一点都不错。啊，人要糊涂，叫难得糊涂，装糊涂，啊，不是真糊涂，啊，不跟人计较。吃亏上当，甘心情愿，没事，绝不要放在心上。这个人后福大了，啊，那我们一定要记住，人天福报都不容易享受。为什么？它太复杂了啊！所以一生修行，断卧修善，积功累德，绝不求人天福报。求什么？只求往生净土啊！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，决定一生证得无上菩提，这才叫真正智慧，真正大福。念头里头第一好的就是念阿弥陀佛，弥陀名号妙德难思啊！阿弥陀佛的名号太殊胜了啊！我们实实在在说，对于名号功德了是一无所知，没重视他。如果真正明白了，就这一句名号，真的叫无私不办。 下面念老告诉我，名取万德，这个万不是数目字，数目字一万太少了啊，这个万在此地是表法的，表圆满。自信圆满的智慧德相都在这一句名号当中。啊，所以下面说的好啊，此一句佛号圆满具足一切法的功德，这一句话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一切法包括世间法除世间法，所有功德都在这一句名号当中，没人知道，我们给别人讲也不相信。现在是乱世，社会非常混乱，附体的很多，通灵的很多啊，这些人都传递信息，海鲜老好人听不听？他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其他的全部放在心上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啊，无论什么难关，一句佛号畅通无阻。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，不能不向他学习的。为什么？这才叫专心啊！这才叫一向专念。为什么？他没有杂念，他没有妄想，他对于阿弥陀佛真正信得过啊，我看这个碟片看了很多遍，啊，碟片有两种，一种是原片，一种是把里面所说的全部用文字打出来了，有声音，有文字，没有画面啊，现在有这两种啊，有文字没有画面的，我相信开始听呢有画面的好，像看电视一样，听上一两百遍之后啊，没有画面的好，你完全看到文字就好比听见。啊，会更清楚，更深入，啊，会让你有悟处。啊，看画面的，我们讲听一千遍，前面的两百遍可以用画面的，最后的这个八百遍用文字的啊，没有画面，完全像上课听经一样，有音声，有文字海贤法师 确确实实是净宗念佛人最好的榜样。啊，不学他就错了，学他就对了。比什么都重要。我们真的想往生，学他。啊，在我们自己这个基础上，向他学习一年，我相信我们就有把握往生。那怎么个学法？这是我常常劝导大家。这个碟片一天看三遍，每一天念一万声佛号，能做得到啊？看三遍三个小时，念一万声佛号两个小时。啊，真正想往生，佛号不能间断，间断就拐弯了。啊，海鲜老和尚工作当中没有离开念佛，啊，一面工作，心里佛号不中断。啊，待人接物都没有离开念佛。佛号在心中，他已经养成习惯了，啊，丢都丢不掉，啊，我们能够一天用五个小时修一年，我相信有感应，啊，感应是什么？大势至菩萨跟我们说。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这个感应就是你见佛了。啊，这个做不到没有感应，这个做到了有感应。啊，佛会告诉你，等于说来给你受记。你的寿命还有多长？啊，到你寿命终了的时候，佛来接引你，你自己知道啊。啊，只要长远保持下去，决定的生净土。啊，如果你要向佛要求，我还有寿命不要了，现在就跟你去，佛会带你到极乐世界。这真的绝对不是假的。极乐世界叫净土，祖师大德都告诉我们，提醒我们，心净则佛土净，可见的清净心重要啊。八万四千法门，包括净土法门在内，都不能离开清净心。清净心没有现前，你的修行功夫不得了。 啊，功夫是什么？清净心是功夫。如何得清净心？一定得放下。啊，像老和尚所说的，念佛是真的，其他全是假的。啊，真的要放在心上，不是真的，决定不放在心上。你的心就清净了。啊，清净心，心里头只有一尊阿弥陀佛。除这一尊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念头都没有。这叫一念净心。你到哪一道去，最后一念做决定。最后一念是贪念的念头，归道去了。最后一念是嗔恨，啊，想到的人跟事不如意，起怨恨这一念，地狱道去了。最后一念是愚痴，懵懵懂懂，什么都不知道，糊里糊涂，畜生道去了。啊，最后一念是世善无界，这是人天道。啊，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，决定是净土。啊，那么这个人临命终的时候，他就像在做梦，见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他。我们的障缘太多了，起心动念是障缘，分别执着是障缘，啊，再从这里演变成无量无边的烦恼习气，啊，这些东西无量劫来长时间困扰我们，让我们六根的作用降低到仅能啊见到表面，事实真相完全不知道。啊，所以我们对一切诸法看错了，自己不知道，想错了，说错了，做错了，造成身体的不健康，居住环境的灾病，无疑不是自作自受啊！因为你自作自受，佛慈悲帮不上忙。佛怎么度众生？帮助众生救，救之后，你自然把这一些假的、虚妄的、 全放下，你就成佛了，你就跟他一样了。佛用这个方法来度众生，那我们跟他配合，就快速成就。啊，我们不跟他配合，速度就很慢。啊，必须真正配合，你才得受用。得受用，不是佛给你的，是你自己觉悟了。所以，佛度不度众生，佛不度众生。佛要有能力度众生，把我们全都度了了，才叫慈悲呀。那佛度不了，为什么？自己造的。还得要自己解决。啊，自己不解决，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帮助你解决，是真话。啊，所以佛只是老师的地位，教你、劝你、教你。啊，自己觉悟了，解开。啊，佛欢喜鼓掌啊！信佛，对佛有真诚的信心，一丝毫怀疑都没有，照佛的方法去做，啊，病痛真解决了。是佛的功德，不是念头，念头变善了，善的念头、清净的念头把问题解决了。啊，阿弥陀佛的名号是宇宙之前一切法的第一等。你用这个法特别有效啊，可是还是要自己用啊。清净心来念它，平等心来念它，就有效啊。心不清净，心不平等，念它得福不能提升境界。用清净心、平等心，不但得福，提升境界，得智慧，福慧都得了。我们这个地方，六根接触六尘，都生烦恼。啊，顺着自己意识的起贪念了，从贪念当中啊，有升起严重的烦恼，要占有，啊，据为己有，这就造轮回业了，啊，不顺自己的意思。就生怨恨、排斥，啊，造三恶道的业，啊，顺自己心意思，造三善道的业。要知道，三善道跟三恶道都是消业的地方，三善道消善业。三恶道消恶业，善恶业是自己造的，还得自己去受。啊，六道轮回是这么来的， 我们不造善恶业，六道轮回就不见了，就没有了。啊，那叫敬业。海贤老和尚跟我们表演的是敬业。啊，他恶业不造，造善业不着相。啊，不放在心上。心上什么都没有，只有阿弥陀佛，那叫敬业。心上只有阿弥陀佛，他将来到哪里去？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。啊，极乐世界在哪里？就在眼前呢。去处不远呢。为什么？极乐世界是发心土，发心遍一切处，遍一切时，一切时一切处，它无所不在，就是我们看不见。我们没想到，为什么？我们根本就没有想阿弥陀佛，每一天想的是拉拉杂杂的事情。错了啊！海贤法师常常见极乐世界，常常见阿弥陀佛，为什么？他心里没杂念，他把这个世间一切人事物早就放下了。啊，老和尚念佛的功夫纯了，没有杂念了，啊，才看到一切法全是阿弥陀佛。啊，那我们今天看一切法，一切法妖魔鬼怪呀，无量无边的。啊，为什么？我们心里头自私自利、贪嗔痴慢，都是从念头变现出来的。啊，要知道十八界是假的，绝对没有。啊，六道轮回不是真的，是我们念头变现出来的。啊，善念变三善道，恶念变三恶道。三善道、三恶道都是自作自受啊，与任何人都不相干。啊，那别人逗我，让我生气，啊，让我发脾气，我到地狱去了，他害我了，不是的，他来引诱你，逗你，你为什么接受呢？你可以不接受我，像佛菩萨一样啊，佛菩萨不接受，啊，佛菩萨看到要引起自己烦恼，他一个一句对付他就化解了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不接受啊，假的啊，善的境界不接受，不造三善道的业， 恶的事情不接受，不造恶道的业，善恶统统不造啊。他就出了六道轮回了。啊，缘尽的分别都不造，他就出离十法界了，回到一真法界。诸法之本源是一真法界。那我们今天是从一真法界，用我们善恶的念头变现出现前的境界。啊，或者还继续变现来生的境界，后世的境界，三途六道。啊，善恶念头没有了，六道轮回没有了，缘尽念头没有了，十法界也没有了。牢牢地记住这个事实真相啊，这要是不识佛陀的慈悲，我们怎么会知道啊？这是宇宙的奥秘，知道了要会用啊，那你真正得佛法的利益，你看不用善恶，六道没有了，不用分别，不用燃尽，十法界没有了啊！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回归自信，回归一真法界，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啊！这个是人人可以做得到。这个是真的，其他的全是假的。我们今天用什么方法来做？这个方法妙绝了。设方一切诸佛，成佛方法第一奇妙的，就是念佛。啊，所以海心老和尚劝人念佛。念佛要紧，念佛重要，其他的全都是假的啊！假的就应该放下，彻底放下，放得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啊！老和尚点点滴滴，为什么？你要会看，一天看三遍，看上三百遍，你的欢喜心生出来了。为什么？越看越有味道啊！把这个里头的奥秘看出来了，变数少了，看不出来。为什么？你有烦恼，你有业障障碍了啊！老和尚表法的意趣，你不能觉察，变数看多了，心定了，清净心现出来，你就看出门道了啊！看出门道，法喜充满，你就会跟他学习。啊，像他这样子处世待人接物，在这种乱世不造罪业，不跟人结怨啊，与诸佛菩萨感应道交。 这是真正导引众生啊，同归极乐。啊，极乐世界的环境是究竟圆满的六合圣团。那么我们要知道，我心里还有个讨厌的人，我很不喜欢的这个人，你念佛能不能往生净土？不能。为什么呢？你这种心态到极乐世界还喜欢这个讨厌那个，你把六合僧团扰乱了。那阿弥陀佛把关很详细，你还这个习气没有改掉，没断掉，他不会接你去。那我们要用真心，不要用妄心。真心用习惯了，自自然然跟十报土的化身菩萨相应。那妄心的分别执着，执着的坚固执着啊，绝不能随顺别人。这最坚固的执着就是地狱。啊，魔鬼的执着比地狱要稍微开放一些。啊，畜生的执着比魔鬼又开放一些。越往上面去，慢慢远离执着。贵在自己有自知之明啊，自己要认识。要搞清楚，要搞明白啊！一切法不离自性，换一句话说，一切法一定要自己负责任，千万不要怪别人啊！怪到别人都是罪过。啊，自己要能给自己做主宰，不被境界所转，这叫功夫，不被环境干扰，叫功夫啊！啊，社会为什么这么乱？灾难为什么这么多？步调太快了，快到我们自己的性德追不上。跟他脱节了，那个麻烦就来了。啊，我们跟伦理道德、因果、圣贤、佛菩萨教诲脱节了，那前途是三途有份。你决定到三途去了。三途里面第一个选择的就是地狱，是你自投罗网，你自己要去的，没有人叫你。